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 下雨的这个周日，气温呢也是骤降，天气的忽然间变冷可能会让此时此刻的各位觉得身体困困的，有一点没精神。这个时候听上一首好听的作品，能够看上一出非常棒的演出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欢迎各位在周日傍晚5:02打开 FM 97.4，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节奏都放慢一点点，请来的嘉宾呢也是重生之后的顾峰，来到节目当中带来新专辑当中的很多好听的作品以及背后的故事。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请出顾峰之前，还是先听一段片花，然后我们的第一首歌正式开始。气温骤降的这个周日，外面下着雨，感觉冬天一下子就来了，身体开始困顿，开始不想出门，窝在沙发里喝上一杯热的，进入一段幻想当中。爱情、友情、亲情，很多故事，很多画面突然间的浮现出来。既然进入到幻想当中，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留有遗憾的故事。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是否愿意，或者说希望重写篇章？ 我们都已来不及相爱，我们飞身投进了人生比赛， 重来之后，很多故事希望有所改变，很多结局希望有所不同，而很多情绪希望有所脱离。 我知道你看得见，终于我推开了 终归是梦，幻想终于是幻想，该醒来的时候总归是要醒来的。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求你快从昏睡中醒来。 醒来之后有这样一幅画面，各位你看前方，我以为也很美。 在那一片海滩，走来一位老人，牵着他的老狗，慢慢地走着。 画面已经有了，接下来这个故事会怎样的继续发展下去？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一听顾峰怎么唱，欢迎顾峰，带我们飞吧。 快点 这个周日，有人想要脱离天气的寒冷，有些人想要脱离一到周末又开始觉得明天上班很沮丧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想脱离什么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顾峰和他的乐队带来第一首作品《脱离》。 照射进来，有点沉重的刺痛，突然想来点阴霾。此刻我不想醒来，就让我躲在梦中，这世界让我的眼不想睁开。卑微的像颗尘埃，在原地打转徘徊，理想在光年之外，快忘了它的存在。阳光每天都精彩，却从来与我无关，只等黑夜来临再将我掩埋。还残留一点希望，小心地保持姿态，再慢慢把手张开。我等待风会吹来，托起我飞向天空，将远处自由的梦想带回来。还残留一点希望，想 直到你看得见，终于我推开了窗，将世界全部照亮，我相信你会到来，带我脱离这片苦海。我相信你会到来，带我脱离这片苦海。 很棒的现场表演，欢迎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哦。今天直播间的画面非常的充实，还是提醒一下大家，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带领我们脱离这片苦海之后，当然就会重生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重生之后的顾峰。哎，我还仔细的算了一下哈，上一次来做客节目是6月16号的事儿了，转眼已经过去了。 对对对，这张专辑的第一波那个。对 ，OK， 顾峰，咱们拿前面这个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5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当时来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说是这张专辑的一个预热的歌曲，而今天呢，也是带来整张专辑重生当中的10首作品都来了。这个线够长，所以你也可以站在那个地方。 哦，站到这儿是吧？ 没关系，随意， 好， 随意哈。OK， 好好， 这回是整张专辑终于发了。 对对对， 然后最近也是刚刚办了一个首唱会哈。 对对对，前两天刚做完。 怎么样？现在 好玩啊。对，因为乐队的这种现场感吧，就是跟那个在录音棚里唱完全不一样，对， 是吧？ 很爽。 然后5个月之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编制。 没错，对， 就几个月的时间，怎么就重新认识了新的朋友？ 对，还是希望能够丰富一下这种现场的表现的形式吧。所以其实大家听到的现场，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的，其实跟那个专辑里的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这就是对我觉得 Life 的一个魅力所在。 哎，所以你每次现场会多少进行一下编曲上的改变？ 对，我们会在排练的时候刻意的去不一定说一定要按照那个。这个正版的那个意思来，对，就是大家玩一下， 有点新鲜感出现哈。 对对对， 任何一场秀一开始都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哈。今天带来了，大家要不要先挨个的介绍一下？ 那就先从这边啊，我们的这个吉他手肖鹏啊， 吉他手肖鹏戴帽子很帅哈、哦。然后鼓手， 鼓手是我们的何岩，非常帅啊， 哎。 这边是我们的东波啊，贝斯手啊。 OK， 对对， 这是你们上一次演出的一个班底。 对对，我们前两天的这个那个首唱，对，就是哥几个一起弄的。 OK，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重生》这张专辑当中的几乎是全部歌曲了哈。我看 对对对，终于全部弄完了。 OK， 重生之后，然后选择的第一首开场歌曲是《脱离》，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 这首歌我觉得相对来说更稳当一些吧。然后呢，当然它有一种跃跃欲试准备要起飞的那种态势，对。然后当然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心境吧。虽然其实这像这个作品啊，可能歌词的前部分的这个含义感觉更多的是去一些相对压抑一点的情绪、 哎、 但是呢其实在后面其实完全打开了。其实我虽然有这样前半部分的这种压抑的一个情感所在，但是其实我很向往后面的那种非常 open 的非常飞翔的那种心愿，对。所以在这首歌里头， 今天的北京一直在下雨，我觉得这首脱离有一种雨后见彩虹的感觉。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经历过一些苦痛的吧，我觉得这首歌曲写的还挺深刻的。 对对对，其实我相信每一个特别生活在北京 这样的大城市大都市的人吧，就是每天都被很多周遭的一些很表象的东西去影响和约束。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每天处理的绝大多数的问题确实也都是一些很表面的一些问题，但其实这些事情会给我们长此以往吧，会沉积下来一些这个束缚。所以呢这首歌曲我觉得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能够挣脱出来，然后呢去从一个像是一只飞鸟一样的那么一个视角，然后呢去看待自己。对， 有几句歌词我专门标注出来了、嗯、世界在拼命比赛，我却在路口徘徊。 嗯， 小心的保持姿态，慢慢把双手张开。其实对于歌手而言的话，之前顾峰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嗯、犯错那首歌曲嘛、嗯、如果说你延续这样的风格的话，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啊、嗯、各种各样的软件的话、嗯、可以更加的大红大紫。但是你却选择了不太一样的路。 对，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成长有关系吧，因为不同的阶段你在哪个年龄你应该去行什么样的行为，去说什么样的话，去表达你符合你这个阶段应该表达的一些事情。所以 是哪个年龄 自己给我跟你说，一过了18呀就觉得这个累啊 不是，人家说男人40一枝花，哎，跳过年龄这一块、 好吧，好吧，好吧， 啊，继续讲。 对，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特别像这张专辑，全部听下来，前几天请了一些乐评人的一些老师啊，大家给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其实我挺受用，但呢，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的，当然是从不同维度、不同角度的一些分析，可能觉得这张专辑啊，怎么感觉很多的表现了很多苦痛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相对消极的一些情感，但实际上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又说到年龄了、哎、 没关系，完全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把这个年龄给问出来好吗？ 就是其实你去获取能量的方式跟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可能我们20出头的时候需要热血，需要打鸡血，需要、那时候你可以，因为这个生命给你很多试错的机会，你只要是有一颗向上的心，那你可以你需要有那样一个磅礴的状态，更多的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和努力。但是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其实你更多应该去总结了。我觉得我这个阶段就是在总结和其实在审视和剖析自己，可能发现的都是一些自己身上的或者说生活中的工作中的一些不如意和不足的地方，但是正是你敢于去勇敢的去面对它了，去把它分析清透彻了，你才能精确的找到你继续往下的能量该往哪里释放、而不是这个跟着人瞎起哄，这个各种喝鸡汤，各种打鸡血，然后其实干的都是一些无用功的事情。对， 所以你看，对于创作歌手而言，比较幸运的一点是他可以把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然后不同阶段对于自己音乐呀、对于自己人生的理解化作成歌曲唱给大家听。那对于我们听众而言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些作品当中去汲取到他的一个成长，然后反思自己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种种的问题。好，今天有很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就一边唱一边聊好不好？ 好嘞。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叫做脱离，接下来呢好像节奏应该欢快一点了哈。 对，脱离了就可以飞起来了嘛、就是、 哎，刚才讲那么沉痛啊，什么苦痛啊，感觉有点沉重。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就稍微轻盈一点，有请顾峰带我们一起自由的飞翔。这首歌曲就叫做带我飞吧，欢迎顾峰。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一起飞了，带我飞吧。 想要说声爱你，却虚弱无声，遇见你才发现自己还没牺牲，谁在压抑着我胸口的苦闷，转身突然转身逃得无迹无痕，你笑 心激活，像是一把利剑，划开阴霾的天。给我一点勇气，丢掉那些包袱和纠结。虽然现在的我还是有些胆怯，快带我飞吧，带我飞吧，飞去山川和田野。快带我飞吧，带我飞吧，飞到青山绿水旁，让雪山高原清泉湖水为你梳妆，枕着你的甜美梦想就这样，哦就这样。 九七四大秀，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现场表演的今天的第二首曲目，就叫做带我飞吧。如果说第一首曲目脱离是从一个旧我到一个新我的过渡阶段的话，那么这首带我飞吧就像是蝴蝶破茧成蝶之后，然后它可以正式在空中翱翔，开始正式的飞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本，此刻我们可以听一下录音室版本的一个状态。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由郑伊健、贾青、于荣光、谢天华、林晓峰等领衔主演的电影《三国杀·幻》将于11月9号登陆全国院线。近日，片方发布了电影主题曲《不要害怕》，歌曲由何炅和胡莎莎深情对唱，二人温暖的声线带给听众从爱情、友情、生命与价值引发的思考和共鸣。再来看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3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热烈展开。在陶晶莹的歌唱生涯中，曾受到许多优秀创作人的帮助，好友袁惟仁更是为她量身打造了多首金曲。在演唱《青春》前，桃子特地为仍在与病魔奋斗的袁惟仁祈祷，希望小胖赶快醒过来，再写更多的好歌。最后再来关注蝎子乐队，在西方摇滚音乐史上是一支真正殿堂级的摇滚传奇乐队。2015年，蝎子乐队首次在中国开唱。2016年8月，蝎子乐队又来到北京举办《回归永恒》中国演唱会。而今年是蝎子乐队第3次走进中国。目前乐队正在世界巡演之中，他们希望能以最好的状态给中国观众带来更为精彩的演出。11月17号，蝎子乐队极限宇宙北京演唱会将于国家奥体中心体育馆上演。11月21号，蝎子乐队还将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2018极限宇宙上海演唱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新发地市场集中采购车多影响，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辅路北向南，市场北门前丰台南路东西双向，黄陈路北段南向北，京良路新发地市场路段西向东，以上路段车流相对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气温骤降的这个周日，外面下着雨，感觉冬天一下子就来了，身体开始困顿，开始不想出门，窝在沙发里喝上一杯热的，进入一段幻想当中。爱情、友情、亲情，很多故事，很多画面突然间的浮现出来。既然进入到幻想当中，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留有遗憾的故事。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是否愿意，或者说希望重写篇章？ 我们忙得都已来不及相爱， 来之后，很多故事希望有所改变，很多结局希望有所不同，而很多情绪希望有所脱离。 我知道你看得见，终于我推开了窗，将世界全部照亮。我相信你会到来，带我脱离这片苦海。 可梦终归是梦，幻想终于是幻想，该醒来的时候总归是要醒来的。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求你快从昏睡中醒来。 醒来之后有这样一幅画面，各位你看前方，我以为也很美。 在那一片海滩，走来一位老人，牵着他的老狗，慢慢地走着。 画面已经有了，接下来这个故事会怎样的继续发展下去？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一听顾峰怎么唱，欢迎顾峰带我们飞吧。 快点 我觉得吧，在一个寒冷的下雨天，然后呢自己进入一段幻想，当然是只能是幻想啊，我觉得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段幻想，姑且我们每个人唱歌都不跑调，我们都有这个创作能力，然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到了出道第11年的这个年份上，让你出一张专辑的话，你会做一张怎样的专辑？可能很多人会有自己内心的想法，你又是否真的敢于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一张自己想要但是不一定大家会喜欢的专辑呢？带着这样的疑惑，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来了出道11年带来个人第7张专辑重生的顾峰。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从重来这首歌曲来好好的感受一下顾峰和他的乐队他们的音乐现场，来欢迎顾峰重来。 昏睡了很久的我才醒来，却发现心还是不够平静，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却躲也躲不掉，没用的酒精只会增加一份头痛欲裂，故意装作糊涂不想明白，失去的光阴和手里的爱，剩下的都是不想要的，却甩也甩不掉，怀揣着无奈，硬撑起嘴角来做盾牌，我们忙的都已来不及相爱，我们飞身投进了人生比赛，这条路走出去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就算伤痕累累，就算是有一次败了又败，我们已经记得不能再等待，我们已经无法再为爱忍耐，想不想爱给无所谓，大不了说拜拜，还要赶去下一站，所以没有人敢说重来。 怎么会算来算去算不明白，到底欠下了多少的感情债，反正已经还不清，反正也伤得一身血，那就用我也很苦很痛这个借口释怀，把当初的那个自己找回来，虽然是个呆傻笨穷的小孩，但他对生活充满热爱，他分得清好坏，给他一把吉他让他浪迹天涯别再回来，我们已经记得不能再等待，我们已经无法再为爱忍耐，想不想爱已无所谓，大不了说拜拜，还要赶去下一站，所以没有人敢说装满，我们已经无法再为爱忍耐，想不想爱已无所谓，大不了说拜拜，还要赶去下一站，所以没有人敢说重来， 这么嗨的一个现场，你忍心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吗？再度的提醒大家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在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来进行呈现的。重来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大家经常会说到重来的时候都会说，如果能够重新来过一次的话，我会做出很多很多的改变，但是你看很多作品当中在探讨的时候，通常重来一次的时候很多事情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关于重来这个事情顾峰怎么看呢？稍后我们再和大家聊，今天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种情绪延续下去哈。下面我们就跟随顾峰和他乐队一起进入到一首幻想的状态当中去，而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幻想。做好准备了吗？三二一，欢迎顾峰和他的乐队。 脚下的世界正在慢慢流淌，那些一闪而过的瞬间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不用再有主张，前面肯定一样，今天的双眼会再有昨天的悲伤，那只上不了战场的枪，也能带来一些卑微的疯狂，爱情是种奢望，正在痛苦的生长，友谊是种宝藏，才会值得珍藏， 即使众目光足以鄙视那种荒唐，善良是一颗心脏才能开启幻想。主张前面肯定一样，今天的双眼不会再有昨天的悲伤，那只上不了战场的枪，也能带来一些卑微的疯狂。爱情是种奢望，正在痛苦的生长，友谊是种宝藏，才会值得珍藏。纯洁是种目光，足以鄙视那种荒唐。善良是颗心脏，才能开启幻想。在痛苦的生长，有一些种宝藏才会值得珍藏。纯洁是种目光，足以鄙视那种荒唐。善良是颗心脏，才能开启幻想。 老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可以重来，然后又有了幻想，但大家可能觉得一次不够过瘾，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你会不会做出新的选择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继续的欢迎顾峰和他的乐队带来再一次。 转转一圈，哪儿也不想去了，突然遇见你，忍不住再穿上跑鞋，任性撒野狂奔向你。我以为我穷了，没有真心挥霍，什么也不相信了，见你恨不得把心全部掏出，炙热孤勇跳动为你，我鲜活明镜，仿佛从来就没受伤过，一如当年不履情意，在 再一次亲吻，再一次爱我。 真的是在强烈的克制着自己，那些那个非常反复的再一次的 repeat 的部分，很想跟着一起来哼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连续听到了三首现场演唱的歌曲，分别是《重来》《幻想》和《再一次》。我觉得这三首歌连在一起，真的很像一部电视剧一样，三起，而且还都是挨着的。我们一首一首讲吧。每一首歌我挑了一句歌词哈，因为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嘛。《重来》当中说到：“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却躲也躲不掉。”这是你的真实感受吗？ 是的，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生活你不想要？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状态吧，就是比较低迷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特别你知道搞创作的话其实是跟自己较劲儿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得在通过花费大量的时间跟自己独处，然后呢去思考，然后 去消化， 对，然后所以就会你思考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东西掺杂进来，对， 也会有很多的自我否定的那些东西在，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种时候其实会 有讨厌自己的时候，我觉得 OK 吧。今天有很多的好听的作品以及很多好听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只能进行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以及更多故事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听说北京的怀柔今天有部分地区或者个别地区已经开始下雪了哈，天气变得越来越冷，黑的也是越来越早。在这个周日的傍晚18:06，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歌手顾峰，带着他的乐队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全新创作专辑《重生》当中好听的作品。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刚才说到这个下雪这个词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的，北京不再下雪。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都很呼唤下雪哈，这看来有些人还是不喜欢下雪的状态。我们听听看顾峰的北京不再下雪什么样的感觉，欢迎他们。 全世界在下雪，北京不下的那一年，有种错觉，好像每天醒来都活在一个假的世界。想要留住一切，所有美好的一切，特别是你在这场梦幻之中的出现。我多希望，希望你的一切像春天的阳光，叫人心驰神往。可知道我多盼望，盼望你的一切能让幸福填满，像是满天的星光闪耀着，照亮你要去的远方。那个画面，透过窗的夕阳温暖地照在地板上，你的脸庞有着人肉的光，有点像喝醉的模样。想要抓紧时间去了解你的世界，深陷在你建造的环境里面，我也情愿。希望，希望你的一切像春天的阳光，叫人心驰神往。可知道我多盼望，盼望你的一切能让幸福填满，像是满天的星光。可是在无意间，夜幕悄悄来临，带走最后一丝，最后一丝夕阳未曾想，这会让你开始忧伤。那一刻你突然说要去远方， 现场演唱的《北京不再下雪》这首歌曲的氛围营造的非常的唯美。但是各位，如果你有看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刚才这个顾峰一边闭着眼睛然后一边弹着琴，这个样子投入的样子，画面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奇特哈。欢迎大家记得锁定我们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你刚才闭眼睛的时候脑海当中有出现新的画面吗？还是拿那个麦跟大家说话哈。 就是很认真的在唱啊，让他幻想想象着那个这首歌的那个意境吧。对，其实这首歌为什么叫不再下雪啊，其实这个是 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因为我这张专辑是去年年底开始创作的，但去年大家知道北京真是没有下雪哈。 你说2017年的这个时候， 对对对，然后呢，这首歌其实意境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城市每天来来去去的，我们有很多的感慨吧，都会融在其中，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感情，你在这个城市如果有一个让你感觉什么东西都想跟他一起分享的一个人的话，那包括这一场雪也是如此。 突然间的那个八卦的小恶魔就上线了哈，所以这是写给某一个人的。 我是那么幻想的吧？ 是真实的人还是虚拟的人？ 虚拟的，虚拟的。 啊，官方说法，虚拟的人。 就是想你想跟他一起看雪的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那以后这座城市的每一场雪，你觉得都跟你没有关系了，是这样一个心境，对。 所以就大概是希望他走了以后，北京以后都不要再下雪。 不是啊，就是因为他走了，也带走了 我心中的雪，就是， 对雪的那种美好的想象。 对对对，是这样。 OK， 这是北京不再下雪。您正在收听的是97 Step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北京不再下雪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画面，是一个意境。接下来呢？要唱的这首歌曲，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都有经历过，就失眠啊。失眠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我身边也有人觉得这失眠是件挺享受的一个事情，所以对于失眠这事情每个人看法也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顾峰和他乐队一起感受一下他们的失眠通过音乐是怎么样的表达出来的。也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 十年，现在凌晨几点？心事轮番的来表演，用力的睁眼，可却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还有没有明天？诺言躲在黑雾里面，眨眼往事越飘越远，慢慢的感觉到了你的心里边，就像寒冷的夜停了电。Yeah. 队伍里面，眨眼往事越飘越远，慢慢的感觉到了你的心一边，就像寒冷的夜停电。 太棒了，这首现场演唱的失眠，我觉得这首歌曲在现场演唱表演的时候，底下观众一定非常的嗨，然后听着这样的失眠的感觉，你不失眠才怪，这么燥的一个音乐。然后这个编曲我觉得做得非常的丰富啊，一开始的时候营造出来一种梦幻的感觉，很多人失眠的时候会陷入到各种各样的想象当中，然后紧接着就一种非常燥的那个躁动点出来，然后到第二次的诺言躲在黑雾里面的时候，进入到一种我觉得有点哥特的暗黑的那种感觉在。 对，这首歌是有点暗黑，然后有点神经质那感觉 啊。然后到最后的一段时候，又仿佛又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叹了一口气的那样，瘫坐在沙发上。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睡眠质量不是太好的人，我入睡特别困难，知道吧？就是 有多不好？ 就是 你比如说十点躺在床上，你几点能睡着？ 得到三四点吧。 那也太不好了 啊！对，就是入睡比较困难啊。不过只要睡着了以后，我就能睡足八个小时啊。但就是入睡的那会儿，就感觉很难受。我有时候这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吧，坏习惯。就跟我在想，就是小孩为什么都要说要叫闹觉？就小孩睡觉的那会儿都要哭啊，要闹啊什么？就是小宝宝啊，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是不是别人都这样？就是我也觉得入睡那会儿我就很难受，知道吧？浑身很难受。对，所以其实 那你很难受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是一种悠扬的感觉在？你反而是那种更躁的一个，就是失眠太难受了以后的那种。 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很燥的很这种 歇斯底里的， 对对，有这样一些各种情绪吧在掺杂在其中，所以才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把它分析出来，然后给它展示出来。 哎，我好奇你失眠的时候会想什么？ 特别混乱吧，就是我会经常把自己幻想成那种各种人物吧，比如说是古代的，比如说在战场上啊，对，或者在二战的这个炮弹坑里啊，或者幻想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很以战斗的场面居多。 所以你失眠的时候都是一些抽象的画面，不是具象的，然后就越想越嗨。 其实对，反而不会想当下的事情，我不会想说啊，今天那个谁，怎么怎么样，明天谁谁怎么样，没想这些事儿，都是想一些很扯的一些事 儿。OK， 但我觉得这个失眠状态可能是我们此刻收听包括收看节目的很多人的一种状态。嗯，就包括我有时候失眠的时候，你就会没事儿嘛，你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幻想，一幻想的话你就越想越嗨，然后越想越睡不着。 然后睡不着时候你就很抓狂，因为躺在床上很难受那种感觉，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躁动点在。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本时段呢，我们先开始进入两段故事，一个是北京不再下雪，跟爱情有关的，紧接呢是失眠，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的一种状态。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前面那个画面感营造的特别到位，但是这样的画面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孤独啊，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还挺美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顾峰和他乐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老人老狗》。提醒一下，就是前面的那一部分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下，你是怎么样来判断前面这部分的美感的。视频直播同时继续哦。 在那一片海滩走来一位老人，牵着他的老狗，慢慢地走着。海风有一点凉了，冲着脚下的沙，他们静静地听着，也不用回答。抬头看向浪潮纸上的天空，爱人啊，你就是在哪儿吧？当夜色降临，星空灿烂的时候，我们就能见到他。下的沙，他们还站在那儿，他们不说话，放眼望着寒风卷起的浪花。爱人啊，别担心，不要害怕。当海浪退去，时光散尽的时候，会再见的啊。

还是那么狂，狂得叫人只靠嘴的流连忘返，什么都不管。他还是心不甘，红着双眼站在风中，头发被吹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只想能陪你爱到死，你敢不敢？求你快从昏睡中醒来，让我为你战斗到死，把血都流。 副歌部分非常的嗨，我决定把这个副歌部分当作我以后的这个闹铃声，不想醒也会被叫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今天表演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很好看。收看方式呢也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最后一首歌带来的也是重生这张专辑当中最重要的一首歌曲，叫做《慌》。我们继续的欢迎顾峰和他的乐队。 直播，总想让人知道自己很忙，其实心里一直在慌着，每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总想着太阳会再次升起，我还会迈开步去追寻，却在每一次清醒的时分，只是落日黄昏，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虽然走着却越来越沉重，逐渐习惯了失魂落魄，又无所谓给自己开脱，我这懦弱英雄早已看透，已看透，眼看光阴渐渐散去，已没有如果，卑鄙的躲着抱怨世界的冷，总是愚蠢地跟着嘲笑别人的苦涩， 自己有多傻，却不让人说。你想明白到底为谁而活，到底什么才是我要的，还能肯定的是我还活着。经常会想为什么在这里，我应该还能重拾勇气，会再次找到存在的理由。繁星总发生在喝醉以后，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虽然走着却越来越沉重，逐渐习惯了失魂落魄，又无所谓给自己开脱，不斩懦弱硬说早已看透。 直播间太嗨了，来来顾峰再挨个的介绍一下今天每一位乐手好不好。 好的，我的鼓手何岩， 何岩， 吉他手肖鹏， 肖鹏， 贝斯手东鹏， 东 波， 到底是什么 东波， 东波，要不要每个人再来一段 solo 部分， 别 solo 吧这个。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刚才是现场演唱的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叫做《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关于这张专辑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跟大家细细的聊。我们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气温骤降的这个周日，外面下着雨，感觉冬天一下子就来了，身体开始困顿，开始不想出门，窝在沙发里喝上一杯热的，进入一段幻想当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其实是整张专辑啊，整张专辑我们全部都挨个给大家演了一遍， 对对对，都唱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里走心，好好的跟大家说说心里话的时间了哈。 嗯， 我看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专门有一段话是来自于顾峰自己的内心话，第一句这样写的：出道十一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出去，而重生这张专辑是走回来。 没错没错，对， 这个走出去和走回来怎么理解？ 因为从创作来说的话，之前老是想要去，我觉得就带有一种功利心吧，对，就是然后去写歌。 哎，你很实在。 是，然后到这一章，我觉得突然觉得你得写点跟自己对话的东西，就是而不是为了去一味的去迎合讨好，然后为了某一个目的，然后呢去写东西。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东西已经越来越打动不了自己了，那你干嘛还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张为什么去这样定义这个创作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叫重生，然后包括其中的很多作品，我觉得也都是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剖析和这种审视自己吧。对，因为老是给自己灌鸡汤，给自己然后呢回避 所谓的催眠， 对，回避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问题和这个不足的话，这样你是会有问题的，人长远下去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张更多的是把自己这种很用心的真实的一个对话，然后呢去呈现出来。 这段话我们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话，自己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桌子上，然后拿出来一张纸和一根笔，认认真真的总结一下自己的话，你会觉得去面对自己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 是的，是的。 所以在你的这个一开始的自我的表达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人性和人心，当遇到这些都与你意愿背离的时候，开始质疑自己。 会的。 对， 你是从去年开始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开始质疑自己的，还是已经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应该是从应该两年左右吧。对，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会让你去质疑一些东西，就是过去认为完全正确的一些东西。 这个质疑应该挺痛的吧？ 没错。对对对，但这就是成长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只是不同而已，我们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不同而已，但呢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一些必经的一些事情。对，阶段。 这张专辑叫做重生，然后我们从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都可以感受到关于醒来这个事情哈，比如说最后我们听到的醒来吧，包括这个慌最后一句唱到的也是醒来了，醒来了，还有这个再一次，甚至于包括刚才所说到这个重来，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在的。 对对对。 所以重生是你在去年的时候正式的开始决定说我要重生，我要改变了。 没错。对，这张专辑从开始立意要去这样去写的话，我觉得必须做出这样一个坚定的一个转变吧。对， 我觉得我挺佩服你的，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可能对于自己说过我不想要再这样活下去，但是真正的去敢于重生，敢于去改变，这是一件 因为到了怎么说呢，应该有一种求生欲吧。对，就是没把自己去往那个位置上去，那些事情上去做出切实的这种调整的话，那确实很难得到突破的。那特别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来说，那必然更是如此了。就是你老是给自己妥协和那么违和的去做的话，你永远写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对 ，OK。所以这张《重生》是顾峰目前为止对于音乐的一个态度和你的一个认知。 是的，是的，对，目前为止啊。 好，我们听到专辑当中10首歌曲，首先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乐队。 对， 这个乐队是你之前在出道之前你本身就玩乐队的是吧？ 没错没错。 然后若干年之后这算是重新拾起乐队。 是的是的。对， 那以后走的目前要走路数是摇滚路数？ 对，电子摇滚吧。然后呢，所以包括现在跟乐队的兄弟们一起磨合和这个也进行排练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想针对后面的一些演出的形式，然后呢去对多做一些准备吧。 对于摇滚，有些人觉得摇滚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宣泄，你怎么看摇滚？ 我觉得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摇滚的所谓精神啊，就是这个最重要是你获取到力量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是听了一首这个某某谁谁谁的某一首摇滚作品，还是说它就是一首这个讲的就是一点大实话的一点，就没有那么激昂和它依然还也会有能够焕发出来一些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对于我喜欢摇滚的一个 原因吧。对，我是觉得就是他能给我一些力量，就是一种支点。对， 出道十一年，在一个行业当中对自己重新进行审视，然后带来这张全新的专辑，也是个人第七张专辑，叫做《重生》。相信我们聊这么多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可以带动每个人自己内心深处不同的一个画面感，但是经历和那种感受感我觉得应该是相同的。 是， 所以如果你要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说你想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话，《重生》这张专辑真的可以好好的让自己去聆听一下。这张专辑目前是有实体专辑吗？ 刚前天才刚刚上线。对 啊，有实体专辑了。 对对，实体专辑还没出来，前天是刚刚才这在、这个、 网上正式的上线。 对对对，在网上上线。然后实体呢，我们后期也会做这个小量的发行吧。对。 OK， 前段时间呢也是刚刚举办了一个线下的活动，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相关的活动吗？ 对，就是有这样的计划。为什么要排乐队嘛？就是想要去对，然后去一站一站的去把这个新歌，然后唱给现场的听众。对， 那具体相关信息就可以关注你个人微博就可以了解到。 是的，是的。 那微博是 顾峰 Music。 顾峰 Music， 好，感谢顾峰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这么棒的现场的表现，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有机会大家玩好不好？ 好好， 期待你下一站的一个面貌。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感谢，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最后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重生》这张专辑当中的《重来》。 心好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浪迹天涯，别再回来。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一汽奥迪三十周年，购买奥迪 Q3 即享超低首付或18期零利率等多重购车优惠，畅享潮流世界。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了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